北京时间19点整， 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 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986，精彩随行期待。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郭静，最好听的汽车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欢迎收听快车道行情气象站，我是何儿。 嗨，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老周。 嗯，今天这个行情气象站又到了我们汽车销量排行榜的这个给大家评价的时间了。现在九月份的汽车销量排行榜出来了。 抱歉啊，最近比较忙，所以九月的稍微晚了点给大家来放送。 这个、金九银十，九月应该是按理说是一个好的开篇，各个车企应该是这个增长态势比较猛烈的一个月啊。我们来看一看是不是这样，因为呢，往常我们都是先放轿车的，然后再说 SUV 的，再说 MPV 的，但是九月份的 SUV 市场好像是格外的热闹，我们就先来说说这 SUV。 我以为你要先放 MPV 的。 别别别、我们还是先说主流车型 SUV 车型。 好嘞，九月 SUV 销量排行榜，一起来听一下。 十名现代途胜，九月销量1.76万辆。第九名别克昂科威，九月销量2.14万辆。第八名本田 CRV， 九月销量2.14万辆。第七名荣威 RX5， 九月销量2.51万辆。第六名吉利博越，九月销量2.63万辆。第五名长安 CS75， 九月销量2.66万辆。第四名传祺 GS4， 九月销量3.05万辆。第三名大众途观，九月销量3.35万辆。第二名宝骏510，销量4.10万辆。第一名哈佛 H6， 九月销量4.52万辆。 哎呦，不容易啊，这个第十名现代途胜， 现代途胜， 这个现代进榜了是蛮不容易的啊。触底反弹的这么一个感觉， 我相信在各种舆论都在比较下降的时候，然后再加上现代也是应该拿出了很多的促销力度，让消费者对它采取了足够的关注。 这辆怎么说呢？我只能说，这个不管是这辆车还是这个品牌，能进到第十名，真是非常难得。 而且他 挺苦的， 而且他应该是把奇骏给挤下去了。 哦，好的， 因为在榜单里边我们没有发现原来经常见到的奇骏， 我愿意看到这样。 但是我始终觉得，因为这款车可能进榜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的终端售价，它拉低的售价，所以它才进了榜单。但是拉低售价这种就是策略不是长久之计啊。 那当然了， 对吧？这是一个赔钱赚吆喝的一个做法呀， 也不至于赔钱吧。那天我跟老车查了一下国外跟国内的车型的一个相关的对比，然后就拿澳洲来算吧，那同样一辆 H6 的 Coupe 然后和一辆奇骏的价格都在3万多当地前数的这个价格，就我们能看的啊，就是都是没有关税的情况下，我们这都是从别的地方运到这个澳大利亚去，然后两辆车价钱差不多，而且好像 H6 还要卖再贵一点，你就能知道我们很多合资品牌其实他们的利润率还是可以的。那么再加上我们看看现在，因为今年我相信库存也是累了很多，所以他们应该不会说达到非要赔钱的程度，应该达到一个止损点吧。还有就是如果真是年底了，如果销量太难看的话，他们跟整个的大集团也不好汇报。 但我是觉得今年这是一年啊，韩系车的一个品牌的一个萎靡的状态，相信在未来的这么一两年当中，它会有一个品牌定位的一个巨大的变化。 我觉得还有两期啊，是11、12月两个月，我觉得应该它不会还会有波动，像奇骏什么的还会就。我的意思，它还会跌出前十。 但我刚刚我未来说，为什么我喜欢奇骏掉出去？就是日产是一个特别会卖车的企业，就是他们如果说哪一台车的销量突然间没有之前好了，他们会拟出一系列政策，比如推出一些特别版的，这特别版叫的名字都特别的 不可思议， 有时效性 啊，时效性。 日产一年大概可能你要细查的 金秋特别版， 对。 秋冬特别版， 真就能有，你知道吗？细算我一年我下来有大概能有300款车， 初雪特别版， 就这真的有可能。然后就加装了几个配置，然后价钱还会再降低。你看吧，我觉得奇骏出去了，过两天还会有更好玩的东西来看。 哎，你突然说到特别版，我想明年的特别版应该还挺有看头，因为明年又是世界杯年嘛，俄罗斯世界杯。对吧？足球 对呀， 肯定又会 战斗民族版， 对，又会品牌推出各种各样的特别版，真的。 行，我们再来捋着榜单说说啊，别克昂科威卖的一直都不错，CRV 新款，排到了第8啊，荣威 RX5 这台车好像自打上市以来都有一个节节攀升的气势呢，是吧，老师啊？ 对，它好像连续就是几个月了，已经在进榜前十了。一般都是6、7这个位置。 对，然后第6名是吉利的博越， 这也是非常的 26,300， 对，值得关注的一个车型啊。 第5名长安 CS75 还是让我的眼前不灵了一下啊。 这个 CS75 为什么还能屹立不倒？ 这个确实它能排到第5，我一开始也没有想到。 但是我说实话，你像什么这个长城啊、吉利啊等等这些品牌啊，都在很努力向上的情况下，我觉得长安。有应该有危机感， 回头我们可以再单独拿这个车来给大家来仔细剖析一下，看看究竟它是不是有一些什么特别亮眼的配置啊，或者在一些终端上的一些优惠政策吸引了在9月有一个集中的爆发。 它因为它有一个4月的销量下滑之后，它拿出了一个1.4万的官降的政策，然后加上经销商优惠的这些销这些一些， 所以说 促销活动吧， 价格确实是一个非常这个非常明显的一种手段，但是不能常用啊，这个不能常用。 它这个至少有个7.58万的一个降价呀。 那不是，那个是经销商优惠完之后最低配的车型卖这个价格 啊，卖这个价格。嗨，我以为它降了7万多，我说这车可以了，这下了血本。 这个行，咱们看第4个啊，这个第四名，说实话没有让我想到。 就为 他应该在第3，或者是 他应该在第2，谁呢？就是广汽传祺 GS， 9月份卖了30,500。 我们一直当时这个前几 个月，我们一直在说他什么时候能把哈弗 H6 给打败嘛。 对，前几个月在传祺 GS 跟哈弗 H6 标的最高的这两个月，我们一直都以为哈弗 H6 会走下神坛，结果 GS4 掉出去。 我们在 SUV 好像打了很多个赌啊。 我打过赌， 我这一次输一杯咖啡是输在了途观上，我觉得途观不会进前3。 对， 哎呦，我亲爱的消费， 人家恰恰就到了第三。 我亲爱的消费者们呀，你们是真的很喜欢大众哎， 是真的很讨厌你啊，主要是，因为讨厌你都去买途观。 甲壳虫好不好开？给你，你要不要 ？Sure, you're right. 哎 ，OK, fine, OK 啊，确实不错。但是我们之前好像打一个赌，说超谁六个月谁能超过 H6 啊？我说不会有，对吧？嗯、是吧，老张？ 嗯，好像是有这么一 这么 过， 我记不住了。 再有四个月，谁超过 H6 我都请你喝咖啡，行吗？ 嗯，好。 谁超过 H6 我都请你， 没问题。嗯。 可以，然后再来看看 啊。 嗨，我估计我真记性记不住，你提醒我记着点啊。那个，我们来看看排在第二的宝骏510的这个橘黄色还是蛮亮眼的、哦。 这个车，说实话啊，它能干掉 GS4， 能排在第二，确实我没想到。这个车刚刚上市没多久， 和它超高的性价比有关。 哦，我觉得太夸张了。 哎，还有你发现没有？ 主要人家有梦想啊，年轻人的第一辆车，你来聊吗？ 我觉得宝骏还是有一定品牌基础的，其实， 嗯， 因为正因为它保有量大，所以他们的口碑和传承度比较高。 对， 这个 所以就是说，你看啊，这个我们一会儿提到那个 MPV 榜单里边有好几辆宝骏呢，至少有两辆， 呵， 对不对？然后你看这个宝骏，它在 SUV 510这个上面就一下子跑到了第二，我觉得真的是哈弗 H6 得小心点。 哎，不用小心啊，我们几个月后再看。 你知道哈弗 H6 现在有一个名字吗？叫冠霸。 好，没问题啊，我坚持这个称谓。行 ，SUV 榜呢，我们先跟大家说到这儿，休息一下，回来我们关注一下九月份的轿车销量排行榜。 救援是生命和时间的赛跑，中国人保空中救援全线通航，营救更及时。投保人保车险，可免费享一年不限次直升机救援服务。 4001234567， 恭喜您过完了2017年所有法定假日，您的假期余额明显不足。 对于一个上班族来说，看到这些内心是崩溃的。我的天哪！ 这有什么好发愁的？赶紧去办人保车险，全国万家网点，提成24小时全天候待命，急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万元以下案件1小时通知赔付，大品牌服务绝对有保障。办完人保车险，旅行说走就走。 关注汽车行情，了解价格波动， 观望出手。 行情气象站为你指引车市走向，读懂行情。 快车道行情气象站，九月国内轿车销量排行榜。第十名，帝豪，销量2.38万辆。第九名，大众宝来，销量2.52万辆。第八名，大众桑塔纳，销量3.04万辆；丰田卡罗拉，销量3.20万辆；第六名，大众捷达，销量3.43万辆；第五名，福特福睿斯，销量3.54万辆；第四名，别克英朗，销量3.60万辆。第三名，大众速腾，3.94万辆。第二名，日产轩逸，销量3.98万辆。第一名，大众朗逸，销量5.97万辆。 欢迎回来。我觉得轿车排行榜不像 SUV 可能我们有很大的遗憾，比如说是奇骏跌出去了，或者是红城觉得奇骏跌出去是可以的，就是有一些大的幅度，但是 SUV 的这个轿车的榜单好像就比较平淡一些啊，相对来说、 所以说这一个榜单当中我们也没有主说轿车，就没有那么风起云涌吧，对吧？ 哎，那我可不可以这么认为，就是轿车你卖动卖不动，它也就差不多就是这样了。它不会有太大的一个波澜。 因为在轿车领域确实怎么说呢，那句话叫什么来着，就是基本格局啊，不是说几分天下了，基本格局就是这样的。 而且现在好像也很多人很少人关注轿车了。 不是很少人，就是我们 它跟 SUV 这个榜单最大的一个差别就是说，自主品牌确实要少了一些。啊，你看这里面都说多是都是合资车，所以说， 而且你发现 在这个领域确实我们的自主品牌还要有很长的路需要去走。 它的价格区间也多半停留在 A 级， 就是说 或者是 A 加级的这个级别当中， 就是说我们 十万上下， 你除非是我觉得你的车真的是成本这个整个这套体系成本控制下来了，你的车真的是便宜到或者优惠到了一个让人不得不买的这样一种程度上，否则的话来撼动，你看现在这个朗逸、速腾、英朗啊、捷达啊、桑塔纳，这个地位确实 太难了， 太难了啊！唯一的一个就是我们看到了这里边自主品牌就是一个帝豪， 这捷达、桑塔纳，这都是我小的时候就听的。 对啊，卡罗拉，你像这种千年不是 你知道吗？前一段 时间等一回， 就今天这个榜单当中，他们就传说都是那个北京的程序员最喜欢的车。 为什么？ 因为他们把赚来的钱都压在买北京的房子上面了，所以他们只能开这样的车。汉兰达是顶是标杆级别的。 好吧，这是什么 来着？我开个玩笑啊，就突然间拉回来。但是我说句实话，就是在轿车销量排行榜当中靠前的这些车型，还真都是开起来比较好开，然后综合经济性又比较高，优惠力度比较大。 对，我唯一其实能在轿车的这个榜单里边看到一些新鲜感的，可能就是这个吉利帝豪了，第十名的吉利帝豪。 它也是在整个榜单当中唯一的自主品牌。 对 啊， 新鲜血液了，剩下都是老梆子了，你不觉得吗？ 要不我们这样吧，我们也猜测一下，下一期榜单当中会不会有哪一位新生力的生力军在榜单当中进来？ 很难，像刚才老车说的，除非说你低到一定程度了，这个价格。 这下个月就是十月了，十月可是风起云涌的一月，搞不好的嘞，哎。 不好说，我觉得这个轿车市场啊。 老车预测一个，老车预测一个，你觉得谁有可能在？ 啊，我觉得预测一个的话，传奇是不是有一款那叫什么？ 传奇的 GA7级， 他进了，我请你喝咖啡。 我也觉得进不，你都记不住叫什么，我估计都记不 了。他没进，你请我喝吗？ 不， 这单方面打赌。 哦，我再想一想，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品牌？对，就我们猜自主品牌，看看谁能杀进来嘛。这几个大的 很难的、就我真的觉得自主品牌如果说是轿车三厢车这个级别的话，可能也真的就是吉利了。还有谁？荣威你觉得可能吗？我觉得不可能。 就是荣威的选 SUV 的面大，但是 i6 的话其实不错，销量其实应该在榜单当中也会有不错，但是前十又比较难。 所以我是觉得挺难的了， 这个不用绞尽脑汁去想了，出来之后我们再剖析就行了。 好吧，那轿车排行榜跟大家关注到这里，如果您对轿车排行榜当中的哪个车型感兴趣的话，有相关的问题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向我们询问，微信搜索好友的地方搜索快车道 FM。 好，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我们关注一下 MPV 的排行榜。 宁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 Kelly 佳丽，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关注汽车行情，了解价格波动， 观望 出手，行情气象站为你指引车市走向，读懂行情。 欢迎回来，这个 MPV 啊，我们就直接聊榜单吧，因为其实也没什么， 因为是这样， 说的 我们的配音老师讲，每个月配来配去都是这样几辆，非常的无聊了，所以就干脆就不给你配了。 对，排在第十的是瑞风的 M3 啊，第九是威旺 M30，第八是艾力绅。第七是幻速 H3， 第六是本田捷德，第五是欧尚 A800， 第四是风行凌志第三是别克 GL8， 第二是宝骏730，第一是50宏光，这就基本上没什么变化。 其实在 MPV 榜单当中我还是有看到一些亮点的，比如MPV 排行榜当中的本田车系 A800吗？ 就是本田车系，那几台 捷德吗？ 自主品牌我就不多讲了，捷德是一个，艾力绅是一个，奥德赛没有吧？ 没有，奥 德赛 跌出去了。 奥德赛跌出去，艾力绅四千多辆， 捷德卖了5000多辆，途安有吗？途安也有？ 没有啊， 途安没有，对吧？ 途安上个月还有呢， 对吧？ 嗯， 所以说这是我看到的比较亮点的地方。其实，在 我觉得途安上个月那是个意外， 十月份 替我赢咖啡就行了。 对对对对，他那绝对是个意外，绝对不能是排行榜上常驻的一辆车型。 我跟你讲啊，这个下个月还可能有个生力军要杀进来 ，GL 六是吗？ 哎，等一会儿 ，GL 六是十月份上的， 不会的， 得在十一月或者12月的排行榜中，或许会出现 GL 六的身影。 不好说，我觉得够呛， 应该没戏。 哎，那 你觉得 GL8 跟 GL6 能同时进榜 吗？ GL8 一大 GL8 肯定是在榜上，它是下不去的。 GL8 因为 不是 GL6 不是挤 GL8 的， GL6 是挤像途观 L 啊和艾力绅这个市场的。 嗯，那我也觉得它够强。 就是所以就是我这个问题等于说归根是在哪儿？就是 GL6 这台车真的会不会有家用的消费者对它去青睐去买单？ 肯定会有。一定会有的， 但是月销量过3-4千， 这个能到多少，我们要看它第一月出来之后，大家市场上的一个整体反馈。因为像这种车，刚才说到了途安 L、本田捷德、艾力绅啊之类的，艾力绅可能比它还大一点、这都是一个，我觉得就是你 GL8 是很成功，这没说 GL8 我们大家都会首选，对吧？那 GL6 你真的是能延续 GL8 的这种传统或者这种优点，大家就对你 GL6 买单吗？我觉得这个不一定。 我就突然间就有一个问题，我就要问二位了。其实 GL6 包括途安 L 对吧？ 嗯， 包括应该算捷德这几台车，应该是在家用 MPV 当中还是比较新的几款车。 对， 如果二位要选这个价位的车的话，会不会考虑这三款车？ 可以啊，可以啊，我会的。 会啊， 会啊。途安 L 那还用选吗？ 而且其实我还挺喜欢本田的捷德的， 肯定途安 L 啊，这肯定的， 那是你， 就是Buick 的 GL6 你们都没有考虑， 他都不考虑，根本不考虑， 是太新了。 我可能是因为 GL6 现在在我脑子里没有什么具体的概念呢、就是我还是希望说我看到它的实车了， 明白了， 或者说我看到它的具体的参数了，我再去说。现在都是一个大概的，我们的一个所谓的前瞻也好，一个猜想也好，是这样的，但拿出来到底会什么样，这不好说。 那句话怎么讲，车好车坏非是不可。 对，如果它就是在 GL8 的基础上扬长避短了，那当然可以选择它了，但如果它没有 GL6，真的在我心目中其实画了两个问号。第一个就是它的车内空间究竟能做成什么样， 对， 因为它毕竟它轴距和长度要比 GL8 小很多。 我也很想知道 GL6 出来它的定位会是一个，就是定位跟价钱这两个它会是一 个 怎么样的。 这个已经出来了 这 个已经出来了，就是13万左右的这个价格区间的一辆家用 MPV。 其实 但是它不是没有出具体的售价吗？ GL6 已经上市了啊、 你是还是太不该关注别克的车型了，没事， 我是不关注 GL6 的车型。 我理解你，理解你，一个小姑娘开辆家用 MPV 你要干嘛？你现在 可以啊， 有宝宝啊，后边放后把衣服都放后边，要随时换衣服。 因为我上次看完了 GL8 我觉得也可以，反正 那你对 GL 你要是觉得 GL8 可以不是特别棒的话，你再转到 GL6 你会发现空间会小。 那是肯 定的，你可能会接受不了。还有另外 GL6 我比较好奇的是它那个六速的自动变速箱搭了一台 1.3T 的发动机，这套东西新的哦，就是我以为通用会在双离合的方面再做一个精进，再一个加强，结果他选了一台比较保守的 6AT。 其实我是鼓掌欢欣雀跃的，你知道吗？因为他那台 6AT 相应来说我开起来比他的双离合变速箱感觉好那么一些些，所以说我还挺期待的啊。有机会吧，有机会。 这是唯一一个就是说如此期待 GL6 的一个人。 就是我 他 因为我 他是不喜他是不喜欢说太多大众的东西，所以他一定要多说一点别克啊。 原来这才是重点。 不是， 你知道吗？就是别克他们在做一些营销和广告的时候都会给我一种意境和情感，让我情不自禁去感受一下他的车。但是其实他的车在有一些情感方面做的并不像他营销的状况所呈现出来状态那么饱满。 你不用解释了，我们都懂。 就是 特别无力。 他营造那个状态并不像他车型那么有力，这一点大众我觉得在好开的程度上做的还要稍微好那么一些些。但是我对别克还是有信心的，因为毕竟我们要让第二阵营的这个品牌向第一阵营去竞争，你们能理解哈？